第59集。 接下来的几天，各地派出所陆续传来了消息，除了那个老人，剩下三个女孩子的身份也依次被查清了。就在最后一个女孩的家人赶来确认身份之后，孟昭将目前这个案子的主力办案人员召集起来，梳理着目前的案情进展。市局会议室，大屏幕上显示出六个女孩子的照片，徐局坐在中间，孟昭负责主持这次会议。 好，大家请坐，进入正题吧。 经过这几天在全国上下排查，从疗养院救出的五个女孩目前身份都已经查清，我们来梳理一下案件进展。先从林郎开始吧，虽然她不是从疗养院救出来的，但却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个受害者。 大屏幕上林郎的照片跳至中间，孟昭开始梳理案情。 一号受害者林郎十年前跟吴维涵恋爱，被吴维涵伙同其他几个朋友实施性侵。林郎虽然保留了当年遭遇侵犯时穿的裙子作为证据，但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仅凭一条裙子还是证据不足，而且林郎本人患有精神疾病，口供效力也不足，所以我们目前掌握的关于吴维涵的罪证还远远不够。林郎的这起性侵案件交给 B 组作为一起独立的案件去办，一定要查清当年参与性侵的所有人，找到更多关于吴维涵犯罪的证据。二号受害者许玉林十年前跟吴维涵恋爱，离家出走后失踪，初步推测许玉林应该也遭遇过吴维涵等人的性侵，性侵过后吴维涵担心事情败露会受到法律惩罚，于是把许玉林藏在疗养院地下室长达十年之久。三号受害者徐莹莹四月16号失踪，被囚禁在疗养院地下室，囚禁原因不明，初步推测跟周岩遇害案和赵彤霸凌事件有关。这三个受害者都跟吴维涵在高中期间有过恋爱关系，林郎和许玉林更是在恋爱期间遭遇意外，所以目前的推测是吴维涵在高中期间就打着恋爱的幌子伙同其他人诱奸女生，因为一直没有受到惩罚，高中毕业后吴维涵的犯罪行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朝着规模化商业化的趋势发展。四号受害者邵琪明潭市本地人，两年前失踪，失踪时14岁正读初三。据他家人说，邵琪失踪前曾提过有公司找他做签约主播。五号受害者刘宇襄城人三年前失踪，失踪时17岁就读卫校三年级。他家人说刘宇失踪前提过要辍学做主播的事情。六号受害者蒋明鑫营市人一年前失踪，失踪时19岁在一家理发店做学徒。据理发店店长说，蒋明鑫问过他自己适不适合做网红的事情。这几个女孩身上的共同点是文化程度不高，极易受人诱骗，而且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失踪后短期内不会被家人发现报警，而且他们失踪前都有过做主播的想法和尝试，而吴维涵的云崖科技公司正是一家专门签约网红和主播的 MCN 机构，我认为这一切并非巧合。不过这几天技侦破解了云崖的服务器，系统的查了一下云崖的所有签约艺人资料和直播网站，都没有发现什么猫腻。我们也调取了四五六号受害者失踪前在各个社交网站上的聊天记录，也没有发现相关的邀请他们做主播的信息，所以这些话很有可能是在云崖直播软件上面进行的。现在的推测是吴维涵的云崖直播从明面上看完全没有问题，云崖科技签约的主播和网红例如徐莹莹这样的也确实在做正经的主播工作，不过云崖直播很有可能也充当诱饵的作用，先是吸引各种女孩在平台上做主播，然后吴维涵会指使下属在各个直播间物色合适的对象，诱导他们进行线下见面，而这一切对话都发生在云崖直播平台上，一旦猎物得手，所有的对话都会被删除，在服务器上消失无踪，不留下任何证据。所以现在棘手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已经锁定了吴维涵就是犯罪嫌疑人，但因为那些女孩还都昏迷不醒，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指向吴维涵的证据。 孟昭梳理完目前的案情，拿过旁边的矿泉水仰头喝了一口，然后滑动着鼠标滚轮，最后一张老人的照片也显示在屏幕上。 至于这个老人，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各地排查失踪案件时也没有发现相关的信息。从注射药物的年限来看，这个老人接受注射的时间比这些女孩都长。如果说其他女孩都是因为色情主播事件才被关进地下室的，那这个老人又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们有想法吗？ 孟昭说完，环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会议室里所有人都陷入沉思。片刻之后，徐局开口问： 有没有再去审过吴伟涵？ 审过，但他什么也不说，应该是料定了我们手里没有直接证据。按照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算之后能提起公诉，吴嘉义那边只要能找到一个强势的辩护律师，吴伟涵很有可能就会脱罪。 就在这时，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张潮发来的消息： 昭儿，按你的吩咐，全网检索了关于少奇和其他女孩的信息，现在啊，发现一个视频，视频上的女孩跟少奇相似度极高，要不你来看看？ 先散会吧，大家想想侦破思路，有想法随时跟我说。季震来消息了，我去看一眼。 徐局示意他赶紧过去。孟昭快步走到季震办公室，张潮坐在椅子上摘了耳机，朝他招招手，然后把耳机递给了他。 昭儿，我跟你说啊，拍这视频的人简直就是个变态，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张潮说完按了播放键，视频开始播放了，屏幕上出现了一处看上去极为荒凉的地方，远远的一个女孩子正在快步朝镜头的方向奔跑，女孩穿着暴露，跑近一些，孟昭认出来这个女孩正是少奇。少奇一边奔跑一边回头，似乎在害怕有人追上她。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动作和表情都极为慌乱，中间还跌倒了，在地上滚了一圈，但是他迅速地爬了起来，继续踉跄着朝前跑。 你放过我吧。 就在这时，路边忽然冲出一个男人，三四十岁的年纪，身形高大，一把将少奇拉了过去，用力地揪着他的衣服，把他拉到了路边。女孩开始剧烈地反抗，试图挣脱男人继续逃跑，但是一个未成年少女的体力根本不能和一个成年男人抗衡，男人很快就把少奇按在了土路上，粗暴地撕掉了他身上的衣裳。女孩顿时发出绝望而抗拒的尖叫声，但是男人却像一头野兽，不管不顾地性侵了她。耳机中的声音尖锐而痛苦，几乎要刺穿耳膜，孟昭有些不忍心看下去。张潮说： 太逼真了，虽然从气味上来看这好像是一场提前策划好的演戏和拍摄，但你说这跟真实的强奸过程没有什么两样啊。 对于拍摄者和这个男人来说，这可能确实是演戏，但对于少奇来说，他应该就是遭遇了强奸。我怀疑拍摄者为了营造这种逼真感，甚至都没告诉少奇这是在演戏。 孟昭将视频的进度条拖到前头，从头播放。刚刚在看的过程之中，他就产生了疑问。 少奇神色慌乱，一边跑一边回头，像是害怕后面会有人来追他。他是在逃跑，那他又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在拍摄这段视频之前，少奇是不是被关在哪里？而在拍摄这段视频时，拍摄者故意让他误以为自己有逃跑的机会。 孟昭推测着这段视频拍摄时的情景，想到少奇刚生出一点逃出去的希望，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强奸拍摄，想想就让人觉得绝望。 这片荒凉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耳机里少奇的哭声和尖叫声还没有停止，孟昭看着视频上的环境，试图找出能够定位的标志。这时，他从少奇那绝望的尖叫声的间隙里，听到了一丝其他的声音。 这是水流的声音。 孟昭屏息，听着那个声音。但是那个声音夹杂在少奇的哭声和尖叫声里，极难辨认出来。 孟昭摘下耳机递给了张朝。 朝哥，你听这个，听到水流的声音没？ 好像是有一点。哎，你等会儿啊，我把这声音的波段分离出来。 张朝迅速在电脑上把视频声音提取出来进行处理。几分钟之后，他把耳机再次递给了孟昭。 啊，你再听听，这次更明显了一点。 孟昭凝神听着耳机里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有点远，但既然有清晰的流水声，就说明附近一定有河流。孟昭继续看着视频拍摄的环境， 看得出来拍摄视频的人很谨慎，没有拍到周围任何标志性建筑。不过可以看出视频上这个地方空旷荒凉，周围的树木枝干杂乱，未经修剪，此处应该少有人知，是个极其偏僻的郊区。朝哥，视频给我拷一份。 张朝把 U 盘拔下来递给了孟昭。 嗯，已经拷好了， 谢了。 哎，记得把 U 盘送回来啊，我这 U 盘全都在你那儿。 知道，等这案子破了我全给你送回来。朝哥，再帮个忙，继续检索一下这视频是怎么流出来的，源头在哪里。 成。 孟昭进了刑侦办公室，将视频连接电子屏，把专案小组的人都叫了过来。 少奇如果真的是逃出来的，那以他的速度和体力，应该距离他之前被控制的地方不远，犯罪分子不可能让他跑得太远，所以我推测这附近一定有一个像疗养院地下室那样的地方。周围没有标志性建筑，但我们可以根据水流的声音、远处这片山的轮廓，还有周围树木的品种，大致先做出定位，然后接下来挨个排查，把视频上这个地方找出来。 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